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弗兰德这才恍悟，并不是唐三之前不说，而是这种方法的危险性实在太大了，一个不好，说不定就会全军覆没。 小刚，你怎么看？ 小三这个方法也并不是绝对不能使用，只是要看怎么用。小三，你还能找到独孤博当初隐居的地方吗？ 老师，您的意思是说，利用老怪物留下的毒来保护我们？ 大师微笑颔首，而其他人还是一头雾水，看着这师徒二人，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。唐三在大师的示意下解释给众人听，由于毒斗罗独孤博曾在这落日森林中隐居，在他隐居的冰火两仪眼外圈一定范围内都有毒阵守护，那种毒阵是建立在独孤博恐怖的毒功基础上的，就算是万年以上级别的魂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。那些剧毒显然是难不住唐三的，只要将幽香绮罗仙品放在毒阵附近吸引魂兽，一旦魂兽的实力过于强大，他们就退入毒阵之中，想离开的时候也完全可以从另一个方向出落日森林。有了办法，大家立刻行动起来，在唐三的带领下，众人朝着冰火两仪眼的方向前进着。冰火两仪眼在落日森林中心的位置，只用了半天不到的时间，他们就已经来到了当初独孤博布置的毒阵外圈。唐三郑重地发给每个人两颗药丸。 老怪物在这里布下的毒非常恐怖，虽然对于魂师的危害不像对魂兽那么大，但没有70级以上的魂力，只要一脚踏入其中也是必死无疑。这两颗药丸先服用一粒，可保一天之内无事，另一粒在明天这个时候服用，我想两天的时间应该也够了。 说完这些，唐三立刻开始了他的工作。他先独自进入冰火两仪眼，从两种泉水交汇处的岸边取来了一些泥土，然后才在毒阵外挖开了一个坑，把这些土放进去，然后再将幽香绮罗仙品小心地种在其上。幽香绮罗仙品一旦离开了如意白宝囊，没有足够的天地灵气支持，它就会渐渐地枯萎，而冰火两仪眼旁的泥土可以给它提供它需要的养分。完成了幽香绮罗仙品的暂时种植之后，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了一个小玉瓶，打开瓶盖，一股浓郁的腥臭之气顿时弥漫在空中，哪怕是幽香绮罗仙品的香气也无法将其掩盖。 小三，这什么东西啊，臭死了。 戴老大，这闻上去腥臭无比的液体可是我用十一种珍贵药材提炼而成，论珍贵程度，它只比幽香绮罗仙品略微逊色而已。 唐三小心翼翼地从瓶子中倾倒出一滴黑色的液体，落在了幽香绮罗仙品的花蕊之上。这时，奇异的一幕发生，从幽香绮罗仙品的花蕊处喷薄出一股浓郁的紫色气体，紧接着，原本它所散发的淡淡幽香骤然变得强盛起来，香气不再局限于原本传播的范围，在飘荡之下快速地朝着周围蔓延着，哪怕是远远避开的戴沐白也在一瞬间就感到了香风扑面。 我用药物滋润幽香绮罗仙品，在大约一个时辰之内它的避毒效果会暂时消失，但在这一个时辰内它的香气却也会飞速传播到十里开外，这应该足够吸引一些魂兽了。 滋润仙品，吸引魂兽，对唐三来说这可以算是一举两得。随着香气四散，史莱克学院一行人也变得警惕起来。实力最弱的奥斯卡大师与宁荣荣站在最靠近幽香绮罗仙品的位置，其他人在外围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。唐三布置好了幽香绮罗仙品后，并没有和大家一起在这里观察，而是到外面走了一圈。这幽香绮罗仙品对于任何级别的魂兽都有很大的吸引力，为了避免一些实力不足的魂兽也来凑热闹破坏他们的计划，唐三在外围也布下了一层毒阵。根据唐三的判断，低于2000年的魂兽绝不敢轻易闯入他布置的毒阵。魂兽和人类不一样，他们的感官比人类要敏锐得多，尤其是对于毒素的危险判断更是极为准确。 一旦发现前面剧毒非自己所能抵抗，绝对不会冒险。有了这半圈毒阵的布置，史莱克学院众人节省不少力气，大家只需要从实力足够的魂兽中挑选就可以了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剩下的就是严阵以待。幽香绮罗仙品的诱惑力比唐三想象中还要大，当他布置好一切，不过一盏茶的功夫，他们就迎来了第一只魂兽。低沉的咆哮声传了过来，淡淡的腥气扑鼻而至，左侧树林一阵摇曳，仿佛有狂风吹拂一般。 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应该是虎类魂兽，大家小心。 话音刚落，一头斑斓猛虎已经从树林中窜了出来。那是一头通体漆黑的猛虎，只有额头上有一个白色的王字纹路，体长超过3米，肩高足有1.5米左右。身体虽然庞大，但却极为矫健。没等众人看清他的样子，在一连串的残影中，他已经扑了过来，目标正是众人守护着的幽香绮罗仙品。 动手！ 唐三毫不吝惜自己的魂力，抬手就是一个蛛网束缚。由于魂力的提升，现在唐三已经能够释放4次蛛网束缚了。眼前这只黑虎一眼就能看出修为在3到5千年之间，正好合用。唐三毫不犹豫选择了出手。鬼虎这种魂兽以恐怖的速度和攻击力著称，属于强力魂兽之一，极其凶猛，对于任何敢侵入自己领地的对手都会以死相拼。由于它的速度极其恐怖，一般魂兽就算和它修为差不多，也不愿意与它争斗。眼看着唐三释放的蛛网即将笼罩在鬼虎身上，他的身体却诡异地闪了闪，原本一头鬼虎竟然变成了3头。在蛛网束缚之下，其中一头化为幻影消失不见，另外2头则更加迅速地扑了上来。鬼虎的天赋能力影分身，戴沐白低吼了一声，身上4个魂环同时爆闪。在鬼虎出现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已经在急速膨胀，此时眼看着鬼虎扑了过来，他毫不犹豫地顶了上去，一双虎掌前拍，口中白光喷吐而出，白虎猎光波已经发动了。魂力的提升令魂技的威力也大幅度增加，白光爆闪之中又一头鬼虎消失了。毫无疑问，戴沐白所攻击的也是一个影子。就在马红俊和小舞同时迎上，准备合力攻击鬼虎本体时，他那庞大的身体黑光一闪，再次分出2道身影。此时他已经来到了众人面前，3个身体从不同的角度同时朝着幽香绮罗仙品扑去，谁也不知道究竟哪一只才是真的鬼虎。就在此时，唐三眼中紫金色光芒喷吐而出，目光一扫， 左侧是真的，竹青小心。 此时面对鬼虎真身的就只有朱竹清一个人，在朱竹清背后是宁荣荣和奥斯卡。这只鬼虎无疑是极为聪明的，他选择了一个最为脆弱的方向发动攻击。弗兰德、柳二龙和赵无极都已经蓄势待发，一旦史莱克七怪挡不住这只鬼虎攻击，他们就会立刻动手。眼看着朱竹清遇险，唐三眼中的紫金色光芒骤然变得强盛起来。众人只觉得刺目的光芒一闪而过，那头鬼虎厉啸一声，前扑之势顿时减缓了几分，就连另外2个分身也化为了乌有。朱竹清很清楚自己身后没有闪躲的空间，不退反进，迎着鬼虎冲了上去。就在这时，3股热流从背后奔涌而入，力量、敏捷以及魂力同时大幅度提升，朱竹清的状态顿时超越了巅峰。幽冥突刺发动，朱竹清娇小的身体直接撞上了鬼虎，指尖利刃也毫不留情从鬼虎颈下掠过，留下了数道深深的伤痕。受到唐三精神冲击的鬼虎在剧痛中清醒过来，厉吼了一声，全身黑光奔涌而出，身体胀大，竟然不可思议地横移开来，硬是闪过了朱竹清接连发出的幽冥白爪。不过有了这短暂的阻挡已经足够了，戴沐白高大的身体已经从侧面扑了上来，他那强横的身体上所有的虎纹变成了金色，怒吼一声，金光迸发，以他的身体为中心，无数拳头大小的金色光球瞬间锁定了鬼虎的身体，蜂拥而上。这正是戴沐白刚刚获得不久的第4魂技白虎流星雨。论攻击的爆发力，或许戴沐白这第4魂技比不上胖子的凤凰啸天机，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锁定对手。一旦锁定了目标，那么所有魂力幻化而出的白虎流星就会发动攒射效果， 所有攻击力可以集中在同一个对手身上，也可以瞬间散开攻击多个对手。每一颗流星的攻击力都相当于戴沐白自身魂力的十分之一，而那流星可足有上百颗之多。此时鬼虎的大脑受到紫极魔瞳的创伤，已经暂时无法施展分身，无奈之下他也只能用身体硬扛戴沐白的攻击了。黑光爆闪，幻化出一个黑色的光罩，将鬼虎的身体笼罩在内。每一点白虎流星轰击其上，都会爆发出一阵剧烈的轰鸣，密集的轰响不断响起，一圈圈金色涟漪在那黑光罩上爆发而出。黑虎尽量将自己的身体蜷缩在一起，使承受攻击的面积变小，令防御变得更强。而此时宁荣荣手托九宝琉璃塔，已经给负责攻击的五个人都释放了自己的三个魂技。除了力量和速度的增幅之外，他的第三个魂技也是千年魂技，效果是直接对魂力进行增幅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唐三五人所拥有的魂力是正常情况下 140%。 当然由于魂技效果的增强，宁荣荣自身魂力的消耗也无疑是巨大的。尽管他已经拥有了40级魂力，但需要同时在三个方面增幅，他最多也只能坚持5到10分钟而已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